像个孩子，每个平凡小事变成永恒故事。世界慢慢绕了圈圈，闹闹下巴是真实，为你跌跌撞撞，傻傻笑笑，买一杯果汁。就算庸庸碌碌，匆匆忙忙，过过一辈子，也要烦烦恼恼，年年日日，全心守护你。世界慢慢绕绕圈圈，闹闹下巴是真实，为你跌跌撞撞，傻傻笑笑，买一杯果汁。就算庸庸碌碌，匆匆忙忙，活过一辈子，也要烦烦恼恼，年年日日，全心守护你最小的事。